人生最大的一件事。呼吸虽停止，神识尚未离开形躯。病者气绝之后，以神识尚未离去，仍然是有知觉的。需经过一段时间，通身冷透，神识出离，受、暖、识都离开了身体，方算死亡。在气绝之后，神识未去之前，心灵正是很痛苦的时刻，且有因感伤往事而流泪的。亦有因贪恋世间情爱、子孙财宝而难割难舍的，或有因心愿未了，竟骤然离世而悲伤苦恼的，复有因冤屈未深而不甘瞑目的，故此时此刻，正是悲苦交集。若又被搬动，又闻哭声，岂不更使将去未去的心灵受极大的刺激？生者能这样忍心害理吗？世人不知，认为气绝就是死亡。往往因这种误解而铸成大错。病者家属及孝顺子女不可不知也。以一般错误举动来说，只要病人一断气，马上就悲哀啼哭，或扶搂病人而嚎啕，或任意搬动，抢其正寝，或趁身体未冷，先为之沐浴穿衣，或注射强心针，或注射防腐剂，或方断气，立即被送入太平间，或当天被移殡仪馆。或更有两三天即行火葬者，这些残忍举动对神识未去仍有知觉的病人， 可算受尽惨毒虐待了。生者所行所为，使贻害临终人不浅，将使死者痛苦堕落，爱之反足以害之，这是最可怕的。不知神是未去，其所感受的痛苦与常人无异，常人还可以呼痛呼救，可以抗拒，病人虽气绝，而神是未去的这段时间，应要当作死尸看待，致使病人冤枉，受极大痛苦，而口又无法申诉。因不解临终常事，而导致如此悲惨，您不痛心。病人因遭受痛苦而心生嗔恨，因嗔恨心而使神识堕落恶趣之中，虽孝子贤孙亦无所知也。因此呼吁世人，在病人气绝之后，神识尚未离去之前，假定为十小时至十二小时，在此时间之内，病势宜维持肃静，不能有上述种种举动，加害病人之身，以维护神识得到宁静与安全。病人睡的姿态要听其自然，不能移动它。以后可用热水、毛巾敷其弯结，使其转软，此时间内不要探摸其冷暖，不要使蚊蝇触及，病室内不要闲谈或悲泣，要利用十至十二小时做有效的救度，引导病者的神识走向光明前途，往生圣境，永享快乐。这是家属唯一的责任，也是为子女者唯一的孝道所在。